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百万大军困襄阳，郭靖武功最高强。 哦， 还有黄蓉来帮忙。对，啊，他们是一世，武侠传奇美名扬。嗯，但是呢，您记住，这毕竟啊是小说家言，打历史而论，朝代更迭也平常。从历史上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啊，朝代更迭呀，文化的这个发展变化呀，那是另外一码事啊。不同于说这个啊，金庸先生武侠小说，当然那个人家也是文化通俗文学。哎，对了，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心要回家。不是，那位说您等会儿，哎，那个流水着急，不是，你先别着急啊，先说一说，落花有意随流水，这没错啊。流水无心要回家，这流水他们家在哪儿啊？水库啊。对，立心独抱不自夸，那是应该的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吗？吃瓜群众少吃瓜。嗯，别介，您那位说这赶上这个正是西瓜这个上市的时候，别不吃那哪成啊，得吃。我说这是两层意思，一个呢，这西瓜是好，打现实来说防暑降温，哎，这个当时当令，该吃吗？该吃。多吃吗？不能。西瓜呀，咱们适可而止，您什么东西都不能抡圆了玩了命的照死了吃。嗨，那他玩吃多了他也难受。哎，对，尤其是啊，记住了，相信您知道，就是这个西瓜呀，咱最好买了就直接吃了。说是哎，这个没吃完那个再搁会子，搁冰箱里头，但是别放时间太长啊。这个他那个时间长了，那位说冰箱里他这个也是保不齐的事情啊，最好趁新鲜赶紧吃。那么另外一层意思，吃瓜群众这个是一个专指，哎，现在网上网言网语有的人都不太明白，乍一听呀，什么群众您呢？吃瓜群众，哎，这是打哪儿说呀？嗨，其实跟过去来说啊，我翻译一下，吃瓜群众就是看热闹的。哎，对了，有那么句话，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。他看热闹吗？就希望这个热闹越来越热闹。但是呢，要是说当局者，完全是两回事。咱就说这网上啊，有些个哟什么什么话题呀、啊、热点，哎，这个该不该关注呢？适当关注，跟吃西瓜是一个道理。也别呀一天到晚，哎，就贼着这个事儿，呵，哎呀，追踪，哎呦，这咱得啊关心关心，其实没那个必要，跟咱没直接关系呀。就网上那些个话题，特别是跟这个娱乐有关的，哎，别太娱乐了，哈哈。对了，嘿，对对，就是这里头这消息啊，也是难辨真假。道大黄金印是锦毛白玉堂大侠。对了，啊，这个三侠五义里的人物，不读万卷书，怎能听徐良？哎，对，你看白玉堂跟徐良，他们是一码事。三侠五义加上什么什么啊，小五义啊，哎，这个后传吗？这就是白眉大侠徐良。哦，对对对，有这个成帝的关系。三尺龙泉万卷书， 上天生我意何如？不能治国安天下，立心为您来服务。怎么个服务法呢？首先，列位、各位在其位，老几位，拿起您的手机来，是下载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，是听听 FM， 用这个听听直接来收听广播啊。另外呢，周一到周五，哎，咱这个在这听听上头，话里话外有聊天室，方便大家更好的互动交流。再说一句啊，这事儿咱们说过，哎，但是在这儿咱们再多说，托付一遍，国家卫健委重申了啊，新冠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。这您记住，打是不打，一个是自愿，当然也得了解相关的相应的情况。有些朋友不是说自己不想打，他确实觉得身体健康啊，有些地方不太允许，这个没关系，不要紧的，您去找专业人士做专业的判断。哎，这咱说清楚。另外呢，还有3到17岁可以紧急使用国产新冠疫苗。那位问了，什么叫紧急使用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您让专业的人去做判断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晚报又多托付了一句，未接种的人不影响出行等个人事务，这是原则，大伙儿都记住，这是国家正式通知。哎，放假了，提醒大家，提醒孩子啊，提醒各位家长，更多的托付自个儿的孩子多看书，少上网，尤其拿这手机这玩什么游戏之类的。为什么？去年咱们国家这北京晚报说的，超过一半的儿童和青少年近视，不是因为看书造成的，哎，更多的跟这个过度的去看电脑和这手机有关系。也许啊，有朋友会说，你这也不客观啊，这现在孩子近视眼就是因为看电脑看手机看多了，你们那时候就没近视眼？有啊，但是我跟您说啊，那时候咱说真心话，相对近视眼的少。哎，当然你说这个也不是就完全没有。我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孩子接触这个电脑手机过度，不是说打学习这儿说的，他接触电脑特别是手机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因为学习。为什么呢？哎，玩游戏呀。 所以啊，就这方面家长应该引导，不是说您就上去跟孩子那儿抢电脑抢手机，拿来给我，不行这样的，这个太这个简单的这种处理教育方式啊，对孩子未必能起作用啊。你包括这个放假了带着孩子有那个什么什么夏令营啊拉练之类的啊，这美其名曰叫拉练，哎，这有些夏令营人家那个北京晚报记者真是调查了，这就跟这说的直白点就是起哄。哈哈，是啊，你看就有这样的吗？哟，成长夏令营3880，嚯，亲水实践营6880，嚯，哎呀，这还有保险费，情商益智营。那说这是什么？就是有益于智力提高的啊，这个5990，嚯，我家伙这挑费够高的啊，这情商你、哎、对对对，就这个五花八门。反正家长啊这方面，当然您说给孩子报这夏令营按理说也应该，但是呢咱就说货比三家，哎，这方面咱还是得谨慎。其实您要问我，当然就是说啊，这个教育学校啊老师社会这都是有责任，家长也一样，到了这个暑期了带孩子出去玩，这提个醒，别怕孩子捅娄子，哪又管着，呵，不行啊，这不能去那不能，你越这样小孩逆反心理，孩子他这好动 是你出去以后，他难免可能有那个小孩，哎呦呵，哎呀，这个可能是妨碍影响别人，大声喧哗呀，或者是什么什么，坐飞机、高铁踢座椅，这种情况有。家长要怎么办呢？要引导，而不是简单的，要不然就不管了，啊，要不然呢就呵，哎呦，瞪眼又会怎么着之类的嚷嚷，这都不是理智的教育方式。今天呢，要给各位讲一个引人深思，但是又数次反转，特别荒唐的诈骗案件的故事，涉及到真实的案件，而且就是前段时间法院审理的，所以呢，包括对当事人等等一些个情节，我这儿给您说，会做一些适当的处理，这个您能理解。说这个案件呢，说实话啊，完全给您说完，也不太可能，因为这个故事挺复杂，啊，这里头罗圈套啊，啊，嘿嘿，对了，太多了，而且呢，他这个事情也是刚才我说了有反转。什么叫反转？这是年轻啊，观众啊，年轻人网友看那个电视剧、电影，尤其是悬疑类的、侦探类的，哎，看着看着到最后了，哟，猜着了，凶手是他，哎，不对，原来是他，哟，哎，最后这个好像完全不是那码事了，居然是他，哎，这就叫反转，情节不断的在变化，这是文艺创作呀，现实当中啊，哈哈，更精彩，或者说更荒唐。当然我这故事这反转跟那个影视剧还不太一样，这里头可以说是骗局套着骗局，但是真诚加上了真诚。没明白，骗人能真诚？对了，真诚的去行骗，真诚的去被骗。哎呀，所以说这个故事为什么引人深思呢？说那个上当受骗值得同情吗？值得。需要汲取教训吗？需要。有这么句话，可怜之人必有那可恨之处。哎，这里头讲的几个人，我认为啊，大概就属于这类。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无锡，当地有一个做房地产的，房地产这买卖大呀，啊，你看你，哎，这位老陈，陈老板，老陈啊，那段时间有点郁闷。这个做房地产啊，也不是说就稳赚不赔，哎，他那段时间正好，这手头啊偏紧，啊，不是没有钱，有钱，但是做生意呢，刚刚啊有点损失，啊，说你这个做买卖，做买做卖吗？有挣就有赔呀，啊，是啊，不能稳赚不赔。对了，道理老陈知道，但是老想着，哎呀，这玩意儿多的能够来把大的呀，啊，或这一下呢，哎呦呵，上千万甚至于上亿呀，哎，结果呢就碰上这个老林了，经过朋友介绍认识这老林。这老林呢，老林那说话那就那了不得啊，给这个老陈留这个印象，这个人很沉稳，有底气，有来历，有背景啊。我是东北的，我东北那嘎达，我那当年那家伙，那伪满洲国那会儿，那我了不得呀，不是我的老家，我的家里头的长辈在伪满，哎，在伪满洲国供职，哎，而且那个时候呢，那是那个皇上身边的人，哦，那皇上那家伙，那可信任了，真的，哎，而且我家是满族，满族的贵族啊，哎，我们的家那家伙，那这个辈儿辈儿，那粗的那都是，啊，大臣呐，王爷呀，是不是大将军呐？最起码也总兵官呢。我家里头那前辈啊，那当年那就是溥仪身边的四品带刀后卫啊， 那个他们那儿还有前锋吗？啊，不是，四品带刀四位官。哎呀，那可了不得了，那家伙挣老钱了。后来呢，大笔的资金完了，冻结了。他这云山雾罩一说呀，弄得这个老陈啊，还真是哟，这还真有点相信了。不是那个林先生，您说家里头有大笔的资金，那他的钱老鼻子了，那家伙金三银三的。那个都是末代皇帝的，不是他的，不行。我们那是那后来家里头那不是那什么吗？抗战胜利了吗？哎，后来我们就去那个香港嘞，去香港发展啊，去香港挣了好多好多的那个港纸。您要不然还是说普通话得了，这听着太累了。去香港，家里面啊，上辈子人去香港发展，挣了上百亿、上千亿元的被冻结的资金。那就挣的钱是干嘛去了？被冻结，被哪个解冻上了？不，嗨，被冻结。你们听说过那个解冻民族资产的事儿吗？哦，对，我听说过。一说这个，老陈，嘿，眼睛发亮啊！这是你们这个也是，哎，这段时间呐，松动了啊！你看这玩意儿，你他。但是你松动是松动，那你解冻这资金，那你也不能说，你就白嘴一说呀。对，老陈一想，这对，那得这个这是干嘛？得交个手续费，那你必须的，你包括各种打点关系，那就走门路呗。这你是懂得的，这事儿啊，哦，对，哎呀，老陈说，这太对了，就是您说这个，那就说这个钱他能。给那个啊，解冻拿他能拿出来，当然了，那必须的。那老陈说："那个，我说那个林先生，那您看我能做点什么？我这个做小买卖，房地产，别的忙帮不上，但是我就是有钱啊。那个您需要我帮，哎，那必须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回这事儿呢，就算是吃上你了啊，不是那个指上你了，指上你了。"哎，你出钱，最后你得好处，给你钱，回头我返给你。你出个，比如说1700万吧，啊，那回头后远返给你，那就是4个亿呀。这合适啊！你看这人啊，他就禁不住这个利益的诱惑。你说这老陈，商海沉浮这么多年。他当这房地产公司老总，这生意场上他一点常识都没有吗？各种套路，各种的设的那个局，他一点都不知道吗？不可能啊！哎，结果就让这老林这么一忽悠是，利令智昏，拿钱给了之后，当然，毕竟这老陈是生意人，刚才我说了，哼。他求的是回报啊，所以他拿了不少钱出来给这老林。可是老林呢，拿着这钱之后啊，哎，之前提这事儿他就不再多说了，啊，多赞这老陈一问呢，老林说了："你别着急呀，你不单是你给钱呐，那谁那个老李、老王、老丁，那人家都投资了，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笔很大的买卖，这是个很大的局呀。"那不是一天半天能搞定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我但是你这个不是老陈说，那您多怎能搞定啊？我说是这我说是有钱，可是有钱我也不可能金山银山花不完啊！您这个多怎能把钱给我？我跟你说，你要这样的话，那你不行，你钱你现在拿走得了，是不是？我也不伺候了，最后那没有回报，那这你怨不得我。老陈一想也是，人家做买卖这个，尤其是这个冻结的这资金，大笔资金解冻，他哪能是那么这一半天的事儿啊？那可说呢，我是吧？老林就说了，那可说呢，只跟你说解冻啊，那温度都零下多少多少度，那解冻的话，那不得晒一会儿啊？ 是不是啊？你看那冰块解冻，它一个道理啊。就这样，今儿推明儿，明儿推后，这一来二去的，老陈实在绷不住了，这才到公安机关报了警。报警之后，警方很重视，就开始调查，问这老陈，这个你说这姓林的拿走你多少钱不给？80万元。得嘞，马上去查。查来查去，警察呀是找着这老林了，但是呢也把这老陈叫来了，过来过来，我们问一句啊，这个你说这个你给这老林多少钱？ 哼，别说八十八八八八， 哎，你把这数说准了，88888888，到底多少？80万有吗？你问我呀，不是我这个，我告诉你啊，警察说我们查了。啊，里外外，你前前后后给这老林1700万元， 啊，是， 那你干嘛说给他80万呢？我想这个说的数少点，可能少判几年。太这个，警察说那这里头谁理亏呀？你怎么想的呀？这事儿咱先不说啊，老林这个老陈啊，这苦主他怎么想的，咱先姑且不论。好在这老陈啊，咱就说开始让人骗了，但是后来他有这个意识。这里头比这老陈更惨的谁呀？就是那老林。不是，那位说您等会儿啊，这说乱了。先头跟这个老陈说他们家是什么什么皇族啊，又什么啊什么什么伪满的什么侍卫之类的，就这个云山雾罩，这个是谁？老林跟这老陈说，你给我钱我去运作，让这个所谓的啊，这大伙儿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骗局，运作一下让这个民族资产解冻的是谁？老林。到后来今儿推明儿，明儿推后的，也不识茬了，等于是把人这钱吞了不给的是谁？是老林。那么怎么会老林他会比老陈还可怜呢？告诉您说，老林真的是比老陈还可怜呢。老林跟警方交代了，哎呀，我就是个话事人呐。你等一会儿吧，警察说这不懂这个办事人呐，啊，我就是个采买呀，哎呀，我就是个跑腿儿的。警察说您的确是在香港待过，您这满嘴这个黑话这不行啊，您就说到底怎么回事。却原来这老林呢就是一普通的农村的村民啊，这个有钱没钱姑且不论，家里头有媳妇儿有孩子，本来家庭还挺好，哎，谁成想这老是想着一夜暴富啊。结果呢，经人介绍他结识了一个叫金总的女人。您听这个名字，金总，嘿啊，这个穿金戴银，不对，那就不是金总了，人家是穿金戴金啊，手上金六子，呵，大金六子啊，大金扳指，呵，大金色的祖母绿，哎，到底是金的是绿的，哎，就说呀，甭管是金是绿，嗯，呵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个，哎，啊，用的那手包，镶金边的，手机纯金的，啊，那拿得动吗？不是，就是那个手表是纯金的，哎，手机的按键也是金的，那按得下去吗？就说呀，他不能给他刷黄了吗？嗨，高跟鞋那跟都是金的，金总嘛。出入坐的都是豪车，呵，出入坐的都是豪华版的驴车，哎呀，这就甭说了啊。他这派头一下，这老林，哎，这就开始，啊哟，这就五体投地。哎呀，金总您太有钱太有身份了，不单是那个，而且金总说了，我还告诉你，你还真是有眼力。不单是有钱，姑奶奶我啊，我是个有背景的人。是啊，哦，您后背上有景儿，讨厌， 我有来历。哎，我认识人。 哼哼， 老林说，我也认识人，你认识都普通人，那您呢？嘿，我认识领导。哦，有哪位啊？谁呀？哎，我一说你准知道，是吗？你看这领导，哎，还很神秘啊。这金总很神秘，看看周围，看看四外无人，把老金你过来啊，跟老金说福尔过来。我告诉你，这领导姓徐，姓徐。哎呦，徐彦昭。哦，哎呦，这个了不得，知道知道知道吧，知道吧。手里面甭管去哪儿拿着一铜锤，嗯，勾的大花脸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他们家祖上那更厉害，太显赫了，徐达呀。哎，那个还有一位啊，这估计你也知道，是吗？啊，这也是我的熟人啊。除了这位老徐，哎，除了这位啊，这位老常。对对对对对，老常跟这老徐他们是同事。哎呀，对呀，当初小破庙里头嘛，啊，五科场那个打仗的故事嘛。对了，根据他们这个事儿改编那个相声《珍珠翡翠白玉堂》。哎呦，老林一听，嘿，算让您是，哎呀，这是让您一说我就明白了，您这背景太厉害了。哎，那位说，要不然这俩人还是回明朝去吧。反正这金总也是啊，呵，一通说一通吹。这老林信了，信了之后呢，金总说了啊，我这儿有民族资产要解冻。哦，感情这个老林忽悠那个老陈那套词儿是对了，是打这金总这儿来的，他说的。哎，所以呢，金总说了，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，啊，为了实现这个小目标呢，跟老林说，你得跟着我，你帮着我出去拿钱，筹钱，筹措资金，咱们运作，让这笔上百亿上千亿元的这个民族资产，哎，你看解冻了。哦，老林就信了。惨到什么份儿上，这老林啊，家里头好好的，老婆孩子不管了，连孩子结婚他都不回去，家里还算有点钱啊。可是后来呢，孩子见到爸爸好长时间不见了，一看这父亲，哎呦，穿的还破破烂烂的，啊，很寒酸的样子。说您，那说这个啊，老爸爸，您老爹爹，您这些年您都干嘛？我这不是为了事业，为了小目标吗？我正在奋斗啊。嗯，这老林没别的本事，就是忽悠，啊，又和他好，就这金总这套词儿，他拿了之后，嘿，好，就开始转过脸来就忽悠这个什么什么老陈呐，啊，老王啊，老李啊，老丁之类的。哎，就说就这些个人多数都是做生意的，有实力啊。一般人你掏得出几百上千万吗？对呀，啊，就干这个。起先说实在的啊，这个警察对这个老林这交代啊也不太信，真有这么个金总吗？你别回头拿出这么一个人虚你杜撰的来搪塞我们，说实话这人怎么回事？可是呢，后来发现老林说的，哎，有鼻子有眼儿，那咱就不妨查查吧。果然在上海找着这金总一老太太，警察到他们家把这门一叫开，民警把这事儿刚说到一半，就是介绍说我们是警察啊，怎么来怎么去，只见这老太太噌打兜里掏出一小药瓶，一扬脖噔就下去了，然后这人汤躺地上，哟，赶紧送到医院救过来了。救过来之后一审一问，哎，真相大白，还真是老林说那个哎，就是那码事，这个所谓的金总也是个骗子。哎呀，就说呀，您说这老林他岂不是害人害己吗？得了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。 接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。 Qui grandit.